我靠，你干什么呀？快点喂姨啊！哎呀，奶妈别管其他的，奶追 MT， 死了就快点回来。给我发现没满血就他妈去吃屎，还溜着速度，快了，最后4%。妈的，今天要是再1%，老子就活脱了你。 终于那顽强的 boss 让他们干掉了，安宗也安心的喝了一口水，清了清嗓子，开始摸尸体。这东西显然让他和六子有些失望，毕竟那些东西没有用。安宗捏了捏脖子，准备向第三个 boss 进军，但是却听到一声东西被砸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发现正在批改作业的白毅重重地敲了一下台子，用一种忍无可忍的眼神盯着他。安宗识相地抬头看了看钟，发现已经1:30了。他咳嗽一声，明白了白毅的意思。白毅抽着脸说， 大半夜的能不能安静点，一个游戏至于吼成这样吗？ 其实我很克制了。 就是这游戏啊，有那么好玩吗？ 告诉你，你也不懂。为什么不能像拉六子一样把白毅拉下水呢？白毅是个聪明人，很有发掘潜力，而且这样一来他也没有资格说我什么了，大家都一样，说不定共同话题还多一点。好玩是好玩，不过这也要看人呐，游戏这东西要看天分。没天分的人是没办法体会其中乐趣的。 果然天分二字让白毅有些心动，这小子太傲，他认为他是属于有天分的那一类人之一，而这种人对证明自己有能力有潜意识的积极性。 让我看看。 安宗大方地让了位子，然后手把手地教他操作一遍，再密语了一下六子，让他趁副本还没开的时间先来刷怪点，从最基础开始玩。他还没来得及说号换人了，白毅就抢了过去。安宗奇怪他怎么那么积极了，不过那是好事儿，说明他有这方面的意识。安宗打了一个哈欠，然后对白毅说， 您玩着吧，正好替我刷些道具，到时候我做东西。哎，就这几样啊，拿到了不要扔，留着，其他垃圾随便你处理啊。 他哦了一声，安宗反正也累了，就先去洗澡。洗了一会儿，发现外面裤子口袋里手机响了，没办法，只有先去掏手机，然后又蹲回了浴缸。打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六子。安宗躺在浴缸里接着电话。 什么事儿啊，半夜还打电话？ 六子听到他的声音沉默了片刻说， 你是不是让白毅上号了？ 安宗感觉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，换了个姿势低声地问道， 怎么了？ 六子叹了一口气，用一种抱丧的口吻说道， 哎，兄弟你倒霉了，你老婆上线了，然后缠着你的号，我感觉情况不太对。你老婆貌似也怀疑这个号的主人不是你，在那里盘问呢，气氛僵得很。白毅明显有些不太理解游戏上的关系，我猜他可能以为你，所以…… 安宗一下子从浴缸里跳出来，他低声问道， 妈的，你不会阻止啊？那妞说什么了？你快点让她闭嘴。 你刚说老白就私下 Q 我了，他说如果我插手，明天会让我爬着去上班。 你小子就那副德行，真他妈的没用。 于是他挂了电话，匆匆擦干身体。其实游戏里面找个老婆很正常，当初那小妞被盗号了，安宗大手一挥给了他500G， 又带他刷了副本。后来公会里的哥们说这小妞要做他老婆，这是很有面子的事啊，女生倒追是很多光棍的梦想，而且他们聚会的时候见过一次面，这妞貌似对安宗颇为满意。但是如果传到白毅耳朵里，不知道会不会火星撞地球。安宗走进卧室，尽量地装出什么都没有发现的样子，问他好玩吗？他冷笑了声，安宗突然觉得气温骤减。他悄悄地走到白毅身后，他迅速地敲着键盘。安宗一看对话框，发现对方的 ID 是蜜糖爱糖果，就知道要出事儿了。白毅回答的很简单，不过是不是哦，然后呢 怎么说后来呢之类。但是在安宗眼里，这小子完全是来套这傻丫头的话。他连忙拉住白毅说， 可以了可以了，换位子吧。 白毅抬头看了看他，然后继续当作没听见。而那个傻妞居然把白毅当作安宗的普通兄弟，一个劲儿地说安宗多宠他，多在乎他，多爱他。此时安宗恨不得掐死自己，他就提心吊胆地在边上看着。其实期间他想过打电话之类的，通知糖果可以闭嘴了，但是白毅的眼神让他觉得那么做反而不好，于是只有尴尬地笑着。游戏密语通道一直在不停地翻滚，白毅的脸色也明显有了变化。最后他只是淡淡地打了一段要下了就关掉游戏，居然还不是正常关机，而是后台强行关机。安宗的脸已经刷白了，连下巴都有些麻木，后悔平时没事干嘛那么照顾那个妞，等他上游戏第一时间就和那妞离婚，否则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白毅冷笑着低声自言自语了几下，也不看安宗，就回去继续批改他的作业。安宗感觉事情有些怵啊，考虑是不是要干脆现在回家避难，不过现在已经两点多了，那也不现实，于是只有硬着头皮去睡觉，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但是安宗错了，大错特错，错在以为白毅是一个宽宏大度的人，错在认为他聪明的大脑可以转换一下思想，然后就能够释然地放他一马，错在没有马上以光速逃回家去。所以第二天早上的结果就是安宗几乎没有办法直着腰走路，他感觉浑身都能发出咯咯的响声，屁股和关节已经不像是自己的了，因为几乎没有盖过被子，也稍微有些感冒，鼻子非常不舒服。而白毅貌似心情已经缓过来了，安宗好像记得昨晚的确是拼命的认错求饶，可能这让他觉得自己真的知道错了，但安宗宁愿相信那只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而已。后来按照白毅的话来说，他还算克制了，否则那个时候他根本就起不来。安宗顿时晴空霹雳，头一次有了一种想要阉了某人的冲动和想法。他挣扎着来到铺子，六子看到他的样子一脸的同情。安宗没那个力气和他扯淡，坐在店铺整理着前一段时间的各种单子。六子好几次想要问起什么，但是安宗用眼神让他闭嘴。年底差不多就是盘点，联系好了会计会把单子什么都搞定，差不多也就该走人了。安宗经过一天的缓和，而且今天也算顺利，脸色稍微好看了点。六子也做好了最后的单子，然后发给快递，让他们速度去把货发出去。他拍了拍安宗说， 这事儿怨不得你啊，兄弟你受苦了。 安宗也不想再说啥了，挥了挥手。下班之后他一赌气也就不回家了，来到家门口附近的网吧。这个网吧开的规模不大，环境也不好，电脑非常老旧，简直就是黑网吧的经典模式。他来到营业台，要了一包烟，又要了一瓶水，就让老板带他去有游戏的电脑。这时候人不是一般的多，黑压压一片脑袋。这么冷的天气，这个网吧居然还舍不得开空调。很多人都在埋怨，老板只是说空调坏了，过几天就会修好。他们也只有裹着外套。幸好人多，二氧化碳也起到了稍微提升温度的作用。整个网吧都充斥着那种老式机箱 CPU 风扇的声音。老板带他到位置上，安宗点了点头。老板问道， 要不要买泡面？ 哎，替我到对面的河南拉面买一份牛杂面。 老板收了钱就走了。